美国洛杉矶的同胞18号举行集会，要求朴槿惠下台和南朝鲜社会民主化。集会上宣读一项声明，呼吁全体旅美同胞高举正义的烛光，来声援南方同胞不顾寒冷的冬天坚持展开争取朴槿惠下台的斗争。